正说着，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前进基地的负责人在门外说道： 抱歉，打扰一下，有紧急事情。 任小素打开门问道： 怎么了？ 刚才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传来，北方已经与蛮子正面交战了。前进基地的物资需要向北方运输，卫生所的全体人员也需要继续北上，那里会在前线后方建立新的卫生所。 这个前进基地是之前为了连通大石山南北运输线而建的，但这里距离北方前线还有100多公里，如果伤员从北方运送过来救治的话，恐怕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在更加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新的野战卫生所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任小素说道： 我这就去通知王晶老爷子他们尽快动身。 西北144壁垒外，五辆运送货物的厢式卡车正逐渐接近壁垒。从中原到西北的路上，光是178要塞设置的哨卡就有6处。这些哨卡的责任就是检查货物，以免有人运输未报备的危险物品进入西北。只是这五辆卡车一路走来竟是始终畅通无阻，每当卡车抵达一处哨卡的时候，就会有人打招呼过来通知放行，期间没有任何的检查流程。等五辆厢式卡车在壁垒外停稳，司机下去打开后面的货箱，只见王运等人正坐在里面闭目养神。 委屈几位在车厢里躲这么久了，下车吧，到地方了。 王运平静地睁开眼睛。 唉，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更大的苦都吃过，也不差这些。 当日他们从31号壁垒逃出来后，险些与火种部队遭遇，后来进入王氏地盘，大忽悠便已经安排好了货车护送他们秘密来到西北。不得不说，这一次大忽悠还是非常靠谱的。王运手下的战士一边打量着西北的壁垒，一边问道： 长官，咱们现在去哪儿？ 找一个叫张小满的人。 此次王运和纪子昂等人北上，大忽悠并没有跟着，只因为北方战事一起，有太多情报需要收集，很多策反的工作也正好趁着混乱给做了。就在这个时候，西北的外勤情报机构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一项名为大兴西北计划的筹备工作，旨在策反更多的有志之士在战争结束后一起加入到西北的建设之中。当然现在一致对外的时候肯定不能真的做什么，大忽悠只是在为以后准备，所以王运他们北上之后还需要找到接洽他们的人，也就是张小满。王运打量着面前的144号壁垒，只见壁垒大门敞开，茫茫多的行商在闸门处来往穿梭，有人刚从中原来到西北，也有人在西北备好货物准备回归中原。在壁垒之外，原本的集镇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扩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批发市场，人们在市场里吆喝售卖，而壁垒里的店家们则会到这里进货。整个集镇上生机勃勃的，热闹非凡。纪子昂看着这一幕问道： 你之前来过西北吗？ 王运点点头说道： 来过，早些年还在做外勤的时候来西北追杀过叛徒，当时这里还是宗室在管理。 那之前的西北是什么样子的？ 那时候我没进壁垒，只是在集镇上短暂逗留过。当时的集镇与中原并无什么不同，甚至比中原的流民还要苦一些，毕竟这里物资贫乏。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连洛城的集镇都没西北繁荣。 是啊，这哪还是我们印象里的集镇呢？也许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王运走到一处批发五金的地方问道： 哎，老哥，你是哪里人？ 那批发五金的中年人笑道：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啊。为啥这么问啊？ 我们刚从中原过来，就是想问问情况。哎，老哥，你之前是在壁垒里面吗？ 在他想来，这些人应该是壁垒里出来做生意的吧？流民哪有本钱做生意啊？ 不是，我是流民。 那您是哪来的本钱啊？ 178的人给批准小额无息贷款，说是帮助我们做生意用的。我听说流民也能申请，就去申请了。 王韵愣了一下，各个财团银行都有贷款业务，只是贷款之前必须要审核贷款人的资质，还需要有抵押资产。但眼前这个流民肯定没什么资产可以抵押吧，而且也没听说哪个财团银行会贷款给流民呢，而且还是无息的。说是贷款，其实这更像是扶持基金，是帮助流民翻身的手笔。中年人笑道， 哎呀，不过这西北现在没什么流民壁垒居民之分了，这大家都是自由进出城的，流民的身份证件与壁垒人没有什么区别啊。 178要塞好大的魄力啊。 之前王氏把一座壁垒开放给流民，全世界都觉得王氏这一步走得太大了，却没想到西北直接全面取消流民与壁垒之间的阶级差别。当然壁垒人一定会有些嫌弃流民，但时间一久，这流民和壁垒人长得都一模一样，谁还分得清楚？此时王运他们亲眼见证西北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由衷地感到震撼，并不知为何有一种鼓舞的力量，仿佛被这生机勃勃的景象给感染了一样。他当天下午就找到144壁垒的驻军，王运在营房门口递上一封大忽悠亲手写的书信。 麻烦把这封信转交给团长张小满。 门口的士兵们愣了一下，然后一名军官对士兵交代道， 去把信给旅长送去。 这话一出，王运也愣了一下，之前大忽悠不是说他儿子只是个团长吗？看来是升官了呀。不过王运也能理解，毕竟178要塞吞下整个西北后，地盘一下子大了好多倍，所以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兵员来守护这片土地。早先部队里的中流砥柱将快速地走上更加重要的工作岗位。过了十多分钟，一名士兵对王运说道， 几位请见，旅长请你们过去。 进入营房区域的时候，王运看到路上停靠着数百辆运兵卡车，甚至还有运送物资的货车，看起来非常壮观。 西北这是要准备打仗了吧？你看那些货车，还有人不断往上面搬物资，如果不是打仗的话，没必要摆出这阵仗来吧。 季子昂皱眉， 打仗？跟谁打？难道是跟庆氏？ 这时候张小满已经迎了出来，他热情洋溢地看向王韵， 我已经看到信了，欢迎各位加入我们西北178要塞，我已经将各位到来的消息传递给王丰源，他会派人来接应你们去178要塞那边，各位对此没有异议吧？ 王韵点点头， 没有异议，来之前你爹就跟我们说过安排了。 张小满愣了一下， 我爹给你们说的？ 王韵一看张小满这反应，他也愣住了。王韵看了看张小满手里大忽悠写下的信， 大忽悠说的呀？大忽悠不是你爹吗？张虎胜。哎，张虎胜你认识吗？ 却见张小满顿时勃然大怒地把信给摔在了地上。 老王八蛋，又他妈在外面占我便宜，我爹在178药材工厂里上班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实话，王韵怎么也没想到，大忽悠竟然连这种事都能随口胡说，而且眼看着张小满这生气的样子，大忽悠占得便宜，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呀。一时间，王韵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这个大忽悠了。嘴里真是一句实话都听不到，是真是假完全得靠自己去判断。 张小满调整了一下情绪说道， 你们先在营区里住上一天，王丰源的人明天就会抵达144壁垒，我这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就不先陪同你们参观了。 王运突然问道， 这西北要打仗了？ 也不用瞒着你们，我部步兵旅明天也将开赴北方，与中原一起抗击北方来敌。 去帮王氏和火种吗？ 不，这不是去帮王氏和火种，而是帮中原人类。 王运和季子昂对视一眼，西北去支援中原真是一点利益点都没有，可178要塞偏偏就做了这个决定。突然间王运笃定地说道，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你们此去中原正需要一个熟悉中原的人，而中原的所有地图都在我的脑子里了。 这事儿我得向上面请示一下才行，不过你们舟车劳顿刚从中原过来，其实没必要跟我们西北人一起去冒险。 我们现在也是西北人了。 隶属西北178要塞的第八步兵旅从144号壁垒出发了。这一次军队调动，西北甚至没有做任何的掩饰工作，是直接奔赴中原战场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原本在西北一片空白的希望传媒也在两个主要壁垒城市开设了分社，178号壁垒与144号壁垒，而其他壁垒的刊印则直接由分销商来代销。对于整个中原战局来说，西北人如此高调地宣布参加抗击北方之敌，足以让大家精神振奋。壁垒联盟成立了200多年，可中原人类再次团结起来大概还是头一次。这片土地经历了漫长的割据时代，当文化出现断层后，在财团精心修改教参后，很多人甚至快要忘记在灾变以前大家其实是同胞，是应该团结在一起的民族。而现在北方人屠城的行为似乎将整个中原都给激怒了似的，希望传媒的报纸上也开始出现振奋必胜的字眼。178要塞同意了王运与第八步兵旅同行的要求，暂时没有给王运、季子昂以及王运的手下们授衔，似乎是要等北方一战结束了再说。行军路上让人诧异的是，王运与张小满竟然意外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其实这俩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而且生活习惯和爱好也是一点相似处都没有，但他们偏偏就成了朋友。是因为王运喜欢西北豪爽吗？不是。是因为张小满热情好客吗？也不是。是因为他们俩都喜欢吐槽大忽悠。这段来之不易的友情完全靠大忽悠以一己之力维系着。王运坐在车上问道， 之前和大忽悠离别的时候听说你才是个团长，哎，怎么升官升得这么快？你说你爹是在工厂里上班呢，难道是什么军需工厂，关系比较硬？ 季子昂转头看向张小满，他对这事儿格外的感兴趣，因为他想知道这西北是否有什么权力阶层。 不是，您别这么看着我呀，我爹在的工厂就是生产袜子的，我当上旅长也就几天功夫，你们以为我真能带领一支步兵旅打胜仗？我又不是指挥天才。 这话说出来，王运和季子昂俩人就先愣住了，似乎张小满当上旅长的事情另有隐情。 我张小满虽然喜欢吹牛，但自己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早先带着尖刀连还行，等当了团长之后就觉得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才刚学会怎么当团长就突然变成了旅长，还要带兵去打胜仗，我可做不到。 季子昂疑惑道， 难道178要塞让你去中原另有目的？这不妥吧，如今中原面临战事，正是需要团结一心的时候，西北从来不参与财团之间的斗争，没理由这时候派兵去执行什么其他的计划啊。 哎呀，别别别，你想差了。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我们西北少帅现在在哪儿？ 中原啊，我们就是他救下来的。 张小满的眼睛亮闪闪的。 这就对了呀，我其实一开始也想不明白为啥司令要委任我去中原，后来我意识到这哪是给我的兵，这是给少帅的兵马啊。如果安排其他老派将领去中原，到时候人家带兵老将说不定会不服安排，少帅指挥不动怎么办？但我就不一样了，司令知道我肯定不会跟少帅对着来，所以才让我来打这场仗。 其他的旅长，例如周应龙、柴志龙等人，那都是带兵打仗多少年的人物了，对于如何行军打仗早就有了自己的章法，所以到时候与任小素会合之后，这些人未必会听任小素的。倒不是说他们看不上任小素，或者不认可任小素的身份，而是他们有自己的主见。但张小满就不同了，首先这货火箭式提拔后自己就比较心虚，其次是当初在尖刀连的时候他就一直听任小素的指挥了，连长一职几乎名存实亡啊。所以张小满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猜到派他去中原的用意，这哪是信任他的指挥才能，分明就是让他协助任小素带出第一支嫡系部队来啊。而他张小满当初在尖刀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成为任小素的嫡系了，而且在王运和纪子昂要求同行之后，司令部很快就给了爽快的答复。要知道这可是两个超凡者啊。张小满当时就在心里嘀咕，张司令为了帮任小素培养班底可真是下了血本啊。不过话说回来，王运和纪子昂都是任小素救的，这本就是天然的嫡系啊。这一仗之后再有仗打的时候，任小素上前线就不用从零开始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拥有了磨合过的部队，哪怕只是一支步兵旅。张小满忽然问道， 哎，少帅是怎么救的你们啊？信里没说，你们给详细说说呗。 当时我俩还在秘密监狱里面，大忽悠先进来了，然后他发现靠他一个人没法实施营救。 王运说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处来，然后王运详述了经过，并将31号壁垒被摧毁的事情也说了说。张小满由衷感慨， 少帅真是一如既往的生猛啊。 纪子昂突然问道， 啊，我听大忽悠说你们西北的司令都必须出身尖刀连，是真的吗？现在那位少帅也是从尖刀连里出来的？ 哎，这事儿你算问对人了，鄙人不才，当时正是少帅所在的尖刀连连长，我们跟着少帅一路从石川镇打到了北方146号壁垒。 哎，等等，你是他连长，怎么是你跟着他打到北方？ 这些细节并不重要，撇开这些细节不谈，当时我们确实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来着，不过那场仗打完之后，你知道为什么西北都服他吗？ 因为他一个人打碎了146号壁垒？ 不是，强大的超凡者不多，但也不算少，难道强大的人我们都要服吗？并不是，我们服他是因为他在北上之前对我们说一个都不能死，然后我们就真的一个都没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石山以北的70公里处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与树林，火种主力部队在此集结，并打算横向布置一条长达31公里的防线，如今才刚刚完成了7公里工程。大量的流民与壁垒人被征调来前线，不光是工程人员、维修人员，而是所有有力气的成年男性全被征调。这些流民与壁垒人来到这里之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与时间赛跑，尽快地将防线给建造出来。防线后方数百座砖窑日夜不停地烧砖，因为要制砖的关系，附近河流里的泥沙都被挖出来，河道迅速宽阔了十倍不止。不得不说，这一幕是非常震撼的。如果从天空中俯瞰，那条横向的防线 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向两侧生长着。希望传媒的报道是，当外敌来袭，人类历史上再次竖起了一条新的长城。新长城北方的平原原本没有名字，这一刻也被命名为定远平原了。因为火种已经知悉蛮子所属部队叫做远征军团，所以他们就打算在这定远平原上将蛮子拦下，待到时机成熟时就把蛮子们给打回老家去。不，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大的可能性有效杀伤蛮子的有生力量。如果只是打败却没有杀足够多的人，那恐怕没过多少年对方又会卷土重来。定远平原这里地形单一，面对蛮子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热武器的威力。原本火种才是最喜欢在复杂地形打仗的部队，只因为他们的整体身体素质偏高，一旦在山里发生遭遇战，不管是孔氏还是王氏都只能被他们打得抱头鼠窜。就算孔氏的兵力多于火种，也会被火种慢慢将体力拖垮，这就是火种人均身体素质高的巨大优势。然而现在不一样了，蛮子虽然没有热武器，但他们的身体素质竟是比火种还好。以火种自己的实力来对比的话，火种这边的平均水准也就是在 T1 与 T2 之间，而蛮子却几乎人人都能达到 T3。 而且大石山交手之后， P5092 提交了非常详细的作战报告，其中一点很重要，蛮子之中也有实力更加强大的个体。蛮子在定远平原和新长城一带已经多次与火种主力部队发生战斗，不过目前还处于相互试探的阶段。此时 P5092 所带领的火种第三师已经抵达前线，并在自己所属的战略要地驻扎下来。不过 P5092 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整顿军务和防线，而是先把他在大石山杀死的蛮子尸体给一一挂到防线以外最显眼的地方。于是 P5092 所在的新长城以外便突然多了数百个木桩子，上面挂着的蛮子尸体犹如破布袋似的随风飘摇。不得不说，146号壁垒被屠城一事已经激怒了包括火种在内的所有中原人，而 P5092 要做的则是激怒蛮子。为了这件事情，他甚至命令当时进入大石山的主力部队不放过任何一个蛮子，然后将尸体全部装车后运输到前线来。天空之上有乌鸦盘旋着，似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吞噬这些蛮子的尸体了。火种士兵也不管，任凭他们尽情地享用。 P5092 知道蛮子的前哨一定正在偷偷地打量着这里，这就足够了。一旁的副官小声道： 长官，您这么做恐怕会让蛮子十分愤怒，到时候可别整条防线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们这里了。 P5092 站在废土时代的新长城上，瞭望着长城从脚下绵延出去，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那就让他们来吧，正合我意。 就在当天夜里11点的时候，新长城上数十枚照明夜光弹忽然发射上天空，并释放出巨大的热量与光。当照明夜光弹飞上顶点之后，便开始慢慢下落，而后长城之上的火种士兵全部借助这粉红色的光芒看清，北方竟有数千名蛮子密密麻麻地奔跑在大地上。 P5092 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果然被激怒了吗？前锋部队倾巢出动了，交代下去，进入射程便直接开火，不留余地。 那如果他们跑了呢？ 如果对方刚进入射程就开火的话，也就是说对方稍微撤退一些就能脱离火力覆盖范围了，到时候很难杀死更多的蛮子。 P5092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这位火种的高级军官摘下自己手上的黑色小羊皮手套说道： 没关系，按我的计划进行。 新的照明夜光弹被火种士兵们不断发射上天空，有人远远地看着蛮子小声嘀咕道： 这些蛮子跑起来好快啊， 看起来跟一头头棕熊似的，这要是被近身了，怕是防线要被瞬间撕裂的。等等，你们看最前排的蛮子，好像还拖着什么东西。 下一刻，有人突然下令： 开火！ 夜晚的重机枪子弹是肉眼可见的橙红色，当一串子弹朝远方打出，那飘摇之中连成线的机枪子弹仿佛是一条长长的鞭子，直直地抽向蛮子的前锋部队身上。长城上其他区域的守军被这边的战士惊动了，纷纷拿出望远镜观察起来，有人与 P5092 通话，询问是否需要增援，结果 P5092 的回答却是不用。这时所有人都通过望远镜看到，那些跑在最前面也就是最雄壮的蛮子竟然突然将手里拖着的巨大盾牌给竖在了身前，那盾牌足有2米多高。五名蛮子同时举着一面特殊皮革多层压制出来的盾牌，仍旧快速地前进着。那盾牌厚重且坚实，就连蛮子这特殊的体质也必须五人合力才能举起。当机枪子弹终于抵达的时候，子弹与盾牌撞击后发出暴风雨拍打在地面上时的声音，盾牌的正面皮革被子弹打得处处战裂。可让人惊讶的是，重机枪却迟迟未能将这盾牌彻底打烂。副官心中惊诧，也不知道这盾牌到底是什么东西制成的，若是真放对方进入射程很久才射击，恐怕对方光凭着盾牌就能冲到防线之下，然后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依靠他们强大的身体素质登上长城撕开防线。副官看了 P5092 一眼， 长官，您早就料到他们有此手段吗？ 没有，只是稳妥一点比较好，战场之中不能太贪，起码在摸清对方虚实之前绝对不能想着如何将对手一网打尽。准备上迫击炮吧，小心一点，今晚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夜晚的重机枪声震耳欲聋，那一枚枚橙红色的子弹劈链般甩出，而前方则是不断奔袭而来的蛮子前锋部队。这一幕让士兵们仅仅看上一眼，听着耳旁的枪声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肾上腺素在不断飙升。 这群蛮子不会真觉得就这样能冲阵吧？ 一名火种士兵嘀咕道，他转头看向一旁蒙着油布的机械城墙上，那一座座重型机械在灰绿色的油布之下安静矗立。 P5092 默默地看着蛮子越来越近，他们手持的皮革盾牌也越来越近。副官在一旁说道， 长官，不能再等了，如果他们冲进300米距离的时候盾牌还没被打烂，我们这防线可就危险了呀。 可即便这样， P5092 还是没说话，因为这数千蛮子绵延数公里，后方最后一批蛮子还没有进入他的预想位置。他在心里默算着距离，直到某一刻 P5092 说道， 火炮部队开火。 那城墙上的灰绿色油布被士兵们骤然拉开，一座座速射火炮顿时显露真容来。在 P5092 的第三师作战序列里，最引以为傲的绝不是火种士兵们高于常人的身体素质，而是火炮部队。这第三师中有两个特殊的步兵旅，每个步兵旅均由18个炮兵连组成，每6个炮兵连为一个单独作战序列，将炮火聚集在一起，用以完成单一目标的迅速火力覆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庞大的火炮矩阵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成为一支巨大的大炮兵连，只为打击同一区域目标。在龙潭峡谷的时候只是炮兵连的小试牛刀而已，如今才是第三师大放异彩的时候。也正是因此， P5092 才敢把蛮子的尸体都悬挂在自己守备区域的外面，丝毫不介意蛮子来冲击他的防线，反而他会希望那些蛮子的怒火可以烧得更旺一些，冲得更近一些。火炮部队配备的速射火炮的口径只有76.2毫米， 但是他的射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发每分钟。这种射速之下必然会牺牲精准度，但 P5092 一点都不在乎。蛮子是高速移动的目标，强调精准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与其认真瞄准，不如火炮离地。当蛮子进入1公里范围的那一刻，城墙之上的轻型速射火炮开始咆哮起来。与他们相比，之前的重机枪声都只能算作是犬吠，而这些火炮才是真正的猛兽。庞大的火炮矩阵只是第一轮射击，便把那些冲锋的蛮子阵型给炸得七零八落。他们赖以掩护的皮革盾牌在炮弹的作用下显得格外渺小。长城之上的火种士兵恨不得欢呼起来，之前他们听说屠城之事的时候一个个都很愤怒，而且还有人说侦察兵看到这些蛮子把176号百姓的尸体在城外堆积成一座座小山，以此来宣示远征军团的力量。曾有人在书上看到过灾变前战争的零星记载，书上说中原文明也曾在战争中被屠城，一场战争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而且大都是无辜的平民。那一次战役被定义为国耻之日，所有人都必须铭记。如今176号壁垒被屠城，对于整个中原的意义在于它让所有中原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种族存续之战，是不死不休之战。自打176号壁垒被屠城之日开始，这场战争就再无和谈的可能性了。当火炮部队开始离地，蛮子们终于开始后退，在中原人类强大火器面前，他们不得不退。可是刚刚 P5092 太沉得住气了，硬生生等到这些蛮子冲进1000米范围才下令让火炮部队开火，所以蛮子现在即便撤退也剩不下多少人了。一支数千人组成的前锋部队能活着出去数百人都算是幸运了。副官问道， 长官追击吗？ 追击，按照我之前制定的 B 计划执行，其余人等天亮之后把这些蛮子的尸体都给我吊起来，让更多的蛮子记住这里。 说着火种的主力部队开始出击，大军压上的感觉让城墙上待命的火炮部队感觉一阵振奋。他们驾驶着装载着重机枪的越野车向北方驶去，目的就是完成战场上最后的收割。不过此时 P5092 脸上依旧没有显露出胜利的喜悦来，他命人拿来望远镜静静地看着远处。在长城北方10多公里的地方，那里会出现一片树林，火种部队至今想要探查那片树林里隐藏的远征军团力量有多少，可所有进入的侦察兵全部失联了。没人知道那里到底藏着什么，只是这些前锋部队吗？ P5092 觉得不止。第三师的主力部队越来越接近那片树林，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蛮子则玩命一样朝树林里狂奔。慢慢的，因为地形坎坷不平的缘故，火种主力部队阵型开始有些脱节了，有些连队冲得靠前一些，有的则落在后面。当最前方的部队将要进入树林外2公里范围的那一刻，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那树林里竟然也亮起了枪火。当先追击出去的火种部队瞬间被重机枪子弹命中，那树林之中甚至还响起了迫击炮声。可是下一刻，树林里隐藏的蛮子忽然发现，除了最前方死掉的数百名火种士兵以外，其他的士兵竟然在相距树林 4.5 公里的地方便立刻撤退，就像是知道他们的火力覆盖范围似的提前离开了。这时候蛮子才意识到，原来火种主力部队根本就不是掉队了，而是故意没有跟上来。只是那主力部队过来追击的声势浩大，让蛮子们也分不清虚实。而且没人注意到，天上的照明夜光弹不知何时已经停止了，这也像是精心为杨公准备好的细节之一。没有夜光弹照明，蛮子就更加看不清火种主力部队的具体情况。这场短暂的博弈里， 很多人都没想到蛮子竟然也会使用热武器。在此之前，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只会像土著一样拎着斧子砍人。可 P5092 用几百人的生命来告诉火种其他指挥官，对方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狡诈。但不管怎么说，这场短暂的博弈里又是 P5092 赢了。副官在一旁问道， 长官，您怎么知道蛮子会动用热武器啊？ 所谓的 B 计划就是佯攻计划， P5092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对那些剩下的蛮子赶尽杀绝，只是要用敢死队来刺探虚实罢了。虽然这场博弈里死了一些人，可是对于一场庞大的战争来说，能够用几百人的生命就得到极其重要的信息，对于指挥官来说是绝对值了。就像任小素总结的那样，火种这群人虽然是在抗击北方来敌，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狠力与冷酷的本质。如果这场胜利需要他 P5092 牺牲，那 P5092 恐怕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他自己。他们对别人狠，对自己人也狠，所求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最终的结果，过程一点都不重要。 他们虽然已经缺失了热武器的制造工艺，但谁都知道热武器的厉害。176号壁垒沦陷以后，那里有大量的军备力量，蛮子没有道理不用。不过在确定以前，我也没办法保证。去找情报系统，天亮之前我要知道176号壁垒原本还囤积了哪些重型火力。 说着 P5092 转身下了长城。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必要把自己耗死在长城上面。前线一战，蛮子冲上去了2000多人试图攻击防线，结果死得七零八落。但事后火种其他军官才意识到，这本就是蛮子引诱火种主力部队的手段而已，牺牲掉2000名蛮子对他们来说好像并不算什么。这些蛮子明明已经拿到了176号壁垒的重型武器，却故意不用，想让火种习惯于他们不使用热武器的战斗方式，然后就等着火种主力部队追击出来，然后打一个漂亮的伏击。而 P5092 则用几百条火种士兵的性命换回了这个重要的情报。双方就像是在比狠一样，彼此之间的博弈棋子全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可将领之间并不会因此动容。有人说这一战之后， P5092 在自己的指挥帐篷里独处了一夜，没有睡觉，没有说话，没有吃饭，像是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但没人能证实这事。说实话，大部分人也并不在意，他们只知道这一次是 P5092 技高一筹，几乎白白吃下了蛮子的2000佯攻兵力，而且还得到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任小素他们所在的卫生所并未当天就赶赴前线，而是要等前线基地的物资装备完毕，与他们一起北上。装载物资是很耗费时间的，10多万大军所需的物资补给远比想象中还多，光是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人就有数千人了，期间调集车辆数不胜数。只有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一切资源都不够用了。就在清河集团所有人抵达前进基地的当晚，清河大学的学生们还在基地里搭建了临时的舞台，他们甚至带着音响之类的东西来给前线轮休的将士们做文艺汇演。想想也是，这些大学生又不能上战场，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是这些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来也有趣，其他各个财团里都是有文工团的，可偏偏火种压根没有设立这样的文职兵种。要知道，文工团的作用可不只是让士兵娱乐身心的，平时文工团表演的节目、话剧，包括演唱的歌曲都极具政治色彩，那一个个表演都是关于悍不畏死身先士卒的故事，那一首首歌唱的 都是歌颂英雄的旋律。文工团的作用是战前动员，也是提高政治觉悟的必要途径之一。可是火种不在乎，他们的政治思想培训早在入伍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然后成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这让火种的士兵更加冷酷，战争中也从不当逃兵，这也是其他财团并不具备的优势。之前火种与孔氏打仗期间，那么多难逃的逃兵里还真没有火种的人，全是孔氏的。不过舞台搭建好了之后，轮休的火种士兵也会像普通人一样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舞台，还有那些已经化好妆的演员，尤其是穿短裙的女演员。表演还未开始，当有女演员从后台里走出来寻找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些火种士兵甚至还会勾肩搭背地吹起口哨。如果只看当下这一幕，旁人很难想象这些火种士兵上了战场会是什么样子。任小苏问道， 季先生，这次清河是你带队的吗？ 除了卫戍部队以外，其他确实是我带队，毕竟我在清河大学里也担任了职务。 哦，那你可得让他们注意安全，前线与学校可不一样，我在清河大学里也上过学，我知道你们可没教过他们怎么面对敌人。 这里是后方啊，我不会带他们上前线的，不过我临时出来的时候就交代过，这次出门只有一个原则，不许多一个人，也不许少一个人。 这次轮到任小苏愣了一下，他寻思着，多一个人是啥意思？姬一耐心解释着， 这次北上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些男女学生天天混在一起，万一…… 任小苏肃然起敬， 季先生是个有远见的人。 此时，前进基地的负责人 P31921 也来了，他乐呵呵笑道：“ 哈，两位都在呢，正好给两位说一声，第一批运送物资的部队明天出发，各位也随同队伍一同北上。” 任小苏见到他便突然问道， 这时候搞文艺汇演不太好吧？前进基地虽然在后方，但火种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开赴前线，这里的防御力量反而比以前弱了呀。 任小苏如今也算是少数与蛮子真正交过手的人了，对方在大石山里展露出来的狡诈让任小苏记忆犹新，当初连他都差点以为龙潭峡谷那边能将那些蛮子给一网打尽呢，结果对方竟然大胆地去袭营。若不是 P5092 早有准备，说不好真要出大问题的。当时任小素虽然已经赶到，但那会儿蛮子都已经快突破机枪阵地了，所以大石山一战后，任小素就警惕起来，往后的日子面对这些蛮子千万不能觉得有什么地方绝对安全，这样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活得更久。此时任小素身旁的记忆愣了一下，不过他只是个记者，并不方便对这种事情发表什么意见，毕竟他又不懂。而前进基地的负责人 P31921 却笑着解释， 可能十一你还不知道，大石山的蛮子已经被 P5 长官带领的主力部队给全歼了，这里不会有事的。而且这次文艺汇演是 P5092 长官专门向清河那边提的要求，希望他们可以在此表演，我们做下属的要认真执行长官的命令。 哦，这样啊。 任小素不再多说什么。表演开始了，这场文艺汇演从开场就特别劲爆，台上的女大学生们穿着短裙载歌载舞，一副青春的模样，整个舞台旁边都围满了火种部队的士兵，除了少数轮值的士兵，几乎全都在各自班组长的带领下搬着小马扎过来了。他们看表演时也很整齐，仿佛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都一模一样似的，看起来还挺壮观的。舞台上的学生们光鲜亮丽，只是学生们表演的项目必然与政治无关，有人还唱起李然的新歌来，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可是任小素看着表演的时候，一种不祥的预感越发浓郁。杨小锦看他眉头紧锁，便突然问道， 怎么了？ 任小素突然对三一学会的人说道， 都躲到一辆车上去，快一点，如果出什么事情了，梁策 你就直接开车带大家离开，在前往大石山的路上等我们一起会合。 王青疑惑问道， 怎么了？难道要出什么事情了？可火种部队也没什么动静啊，他们不也在看表演吗？ 来不及解释，你们先走。 任小素说着就要去找 P31921 取消今晚的文艺汇演，虽然他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听他的，但总要说一声吧。不是任小素疑神疑鬼，而是这文艺汇演的声音太大了，在音箱的传播下说不定能传出好几公里远，远处有山，只要有人在山上看一眼就能知道前进基地里正发生什么。那些蛮子从北方渗透进来，万一大石山被剿灭的蛮子并不是全部呢？换一个角度想想，如果蛮子已经知道这里有前进基地，也知道大石山就是运输生命线，那他们有没有可能还有潜伏着的力量偷偷观望着前进基地？如果有，那么今晚就是他们偷袭的最好时机，因为那些观看表演的火种士兵连枪械都没有佩戴。所以任小素对于现状的判断不是毫无理由的，而是他设身处地的思考，如果他是猎人，那何时捕猎才会是最好的时机？就像是他在大石山里判断蛮子会出现在哪里，何时出现一样。三一学会的众人都有点难以置信，这可是大后方的前进基地啊，不是说蛮子已经在大石山被围剿干净了吗？任小素怎么突然说这里会出现情况？不过出于对任小素的信任，哪怕他们再怎么想不明白都要照做，毕竟他们可是亲眼见过任小素给孔尔东怎么做开颅手术的，那是真的只管开不管缝合的手术，任小素并不是一般人呢。就在王晶等人离开的时候，杨小锦扯了扯任小素的胳膊，然后随手把一副关把镜递给了他。 你的判断没错，确实有情况。 你看到什么了？ 五点方向的山上，我看到了移动中的人影，不过只有一个人。 距离我们多远？ 直线距离1900米左右。如果现在通知前进基地的人，小心戒备，应该来得及。 可话音刚落，前进基地里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任小素豁然回头，对方比自己想象中来得更快。那么山上的人影是谁？是负责指挥却不参与作战的人员吗？按照作战原则，既然已经开始战斗了，就没必要留人在山上观望了。蛮子又没有通讯器材，并不需要人在山上远程指挥。任小素问杨小姐， 山上是独自一人？ 没错，之前还以为是对方的侦察兵，现在看来不是。仔细回忆一下，虽然视野有些模糊，但对方的穿着也不像是蛮子。 此时前进基地已经混乱起来，那枪声混杂在舞台的音乐里有些模糊，可这里看表演的都是战士，怎么可能分辨不出这枪声？舞台上的清河学生们还在努力表演着，却突然看到台下的士兵竟全都起身，然后朝一个方向狂奔过去。 那边是军火库，火种士兵应该是去取枪械了，但现在感觉有点来不及。 任小素观察着局势，枪声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已经隐约可以听到火种士兵的哀嚎声。 我去占据制高点，帮他们拖下时间。 前进基地的边缘是由铁丝网拦起来，并且为了防止突袭，前进基地各处都搭建了有高达9米的哨塔，每个哨塔都有2名士兵值守。可此时前进基地西边铁丝网已经被人硬生生劈开，而距离这处缺口的3座哨塔上，士兵都已经死于暗处飞来的巨斧。蛮子显然是有备而来，士兵们甚至没有鸣枪示警的机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